面对真爱人和朋友，哪一个我该放开？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左右的不是为难了自己。左手写着他，摊开的双手，空虚的无奈。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。装作不在意的你，如何面对？想的爱。